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悲巡和白伟聪，我们都是非常之感恩各位的继续的加入的。咁香港嘅 BNO 移民英國咧，近半年來咧，由於一啲別有用心啊嘅仇恨分子咧喺國外啊嗰個挑撥，咁引起一陣恐慌，就以為咧啊工黨政府咧就真係醖釀啊，要將香港 BNO 5+1，即係5年基本居留啊嗰個條件咧係改為10年，咁咧就好多人咧係面青。唔知点算好。如果各位听开风云谷，本人一早咧多次咧系坚决咁样话，绝不可能5+1系不会改变嘅。因为好简单，因为咧香港人呢、这个5+1呢个 BNO 咧系属于一个特别嘅类别，就系、是、中英联合声明。我唔系第一次讲噶啦。当费拉治嗰度咧啊，又喺个记者会嗰度引起一个误会。又以為咧，香港人啊，嚇喺費拉治嘅革新黨上台之後咧，會不受歡迎，從此咧係逐出英國。我再次強調，亦都唔使驚，係唔會嗱。而家咪中咗個孖寶咯，係咪啊？啊，紅雙喜啦，唔使驚啦。啊，而家工黨內政大臣咧，終於正式宣布，啊，對於其他嘅移民啊，啊，如果將5+1加為10+1咧，烏克蘭難民同埋香港 BNO。可以豁免，即是由烏克蘭那裡來的，同埋由香港的 BNO 呢是仍然是維持5+1。嗱，這個呢是最明確的確定。保守黨呢是提出來，工黨呢當時附和，現在工黨呢上台一度呢是被指為動搖，但是現在呢亦都告訴你聽，不用怕，連最所謂的右翼的改革黨，即是革新黨呢，今次其實香港人要多謝革新黨的領袖費拉治。如果不是他在個記者會那裡這樣說，他說80萬現在等著入籍那些非法移民，香港的烏克蘭有人問他，衛報的記者問香港的烏克蘭怎樣，他一個都得不到。第二天他就在倫敦的廣播電台那裡澄清，終於就說香港人是不受影響，是歡迎。今次如果費拉治這樣說了，工黨如果不跟著澄清，工黨就很肉酸了，因為工黨變成是一個極右的政府。所以我說對於英國這個多黨制的民主制度，它形成幾百年的國格和底線，香港人要有信心。因為英國人是領導了香港超過150多年。開講有話，養仔就不知仔心肝啫，知但系做仔嘅咧，就應該對於個慈母啊，嚇對你嘅百般嘅愛護咧，就唔應該動搖噶嘛。嗰、那個係你阿媽嚟噶嘛，阿媽點會捨棄個仔咧？係咪啊？啊，點解而家你驚驚乜嘢咧？第一就是、受到嗰啲咧好無知嘅左膠啊，嗰啲輿論頭目咧係誤導，因為佢哋出於仇恨，革新黨啊唔好選佢啊！嚇、這個費拉治啊係同阿 Donald Trump 結拜兄弟嚟啊，人渣法西斯啊！佢上台啊，香港人一定冇運行啊，梗係唔會啦。我工黨又係最後係衰噶，係嘛？5+1啊，一定會變10+1啊。跟住有啲別有用心嗰啲咧，係望你 BNO 喺英國最好全部餓死嘅嗰啲咧，係遠在係遠東某一個前國際城市嗰啲人咧，就幸災樂禍，係嘛？抵你死啦，趕曬你班嘢走啦，話咗你哋係淤血啦。嗱，而家你走去認乜嘢英國人啫？你個祖家唔要你啊！咁相信咧，過去24小時啊，呢啲咁嘅別有用心嘅仇恨分子就非常之失望啦。嗱，而家一片靜嘤嘤，係嘛？你信風雲谷咧，就幾時都咁冷靜嘅？我話俾你聽，唔會就唔會。好多人咧，因為唔了解英國文化嗰個深層心理，知唔知係嘛？即係英國人有時咧係中意嬌條扭鈴啊，佢其實個內心咧係諗住俾你嘅。但是呢他要做到欲拒还迎呢是万分困难，好勉强。至少要做俾呢国内一啲呢真係好排斥移民嘅嗰啲本地人听啦。我哋勉为其难。 我哋真系都唔想噶。不过咧吓，佢哋系难民啊，佢哋咧我哋有一个道义责任，咁而家咪解决晒咯，系嘛？真系话想要移民去BNO 啊，系行使呢个 BNO 权利嘅咧，唔需要咁急咧，系赶 deadline 就咧系嗱嗱声又将香港啲楼啊卖楼。系谂住咧五加一变十加一啊，死啦！苏州过后冇听答，定啲嚟可以留住喺香港先，有份工。如果两公婆加埋，我一早讲过啦，有10万银啊！就而且咧嗰、那个职位稳定嘅话，又系政府工啊，系嘛？贸发局啊、医管局啊，系嘛？呢啲咧就无谓走住啦，系嘛？唔需要咁急嗱，除非你个仔女有讲过。到11岁、12岁，系嘛？你希望你嘅细路仔咧，喺一个文明、健康、正常嘅教育环境长大嘅话，咁英国咧系仍然可以考虑。虽然佢政府学校里边咧有 DEI 左交嘅教育课程，不过唔使惊，随住革新党啊，费拉治即将上台，就会将呢啲咁嘅病毒咧系一扫而空。再加埋 Donald Trump 喺美国嗰边咧系施压，所以个形势咧。嗰、那个总趋势系大好嘅，系咪咧，阿鲍生？ 系咁啊，陶生，得你咧指路明灯之下咧，咁好多香港 BNO 人士咧就放下心头大石啦。咁但系咧都系几时都系咁讲啊，听风云谷咧就真系咧可以淡定嘅，同埋咧千祈唔好咧跟车太贴啊！呢一窝蜂嘅舆论或者系恐慌咧，你就唔使喺 Facebook 啊或者其他平台里面追逐嘅，最紧要听风云谷。听阿陶生咧，特别系有关于英国啊嘅政治同埋舆论嘅方向。嗱，今次咧，我哋风云谷一直都系秉承啊，即系冷静同埋理性嘅。因为咧，我哋喺之前嗰集都讲过，因为费拉治咁样去讲嘅时候咧，其实会引致咧呢个左翼嘅反弹，甚至咧普遍嘅民意咧，未必咧都会全部咧倾向呢个反 应噶，系啊， 系啊，因为一下子咁样嘅。大摇摆咧，其实对于即系英国人嚟讲，其实好似你话斋，佢哋系唔系嗰种态度，同埋唔系嗰种即系文化嘅。有啲时候佢哋咧系要讲就讲得大，但系实际上咧就做咧就回复翻一个合理嘅程序或者系法律。我举个例子容易啲明白，即系譬如话你有啲时候走去要求某啲嘅服务嘅时候，佢可能一嚟下子嗰个样咧 poker face。摆出一个咧完全不近人情嘅态度，又同你讲呢、这个唔 appropriate 啊，又话咧唔系好方便啊。但系如果你动之以情，或者你嘅态度诚恳啲，或者你细声啲啊，即系唔好喺度好似啲大妈咁 哇鬼叫咧，佢转个头可能咧行开咗一阵，翻转头咧就同你讲你过嚟呢边啦，跟住同你搞掂咗噶啦。嗱呢啲事件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就常有发生。嗱当然咧呢啲咧就即系。放诸喺政治层面咧，就可能会觉得喂会唔会咁儿戏啊？喂，其实有啲时候真系咁嘅。譬如经工党政府而家面对个民意咧，咁样嘅低迷程度咧，佢要行右佢又唔够啊！费拉治，佢如果行左佢又唔够咧，而家新嗰、那个成立嗰个 Your Party 咁左，咁佢啲选民去咗喺边咧？如果佢继续反移民嘅时候，咁佢同阿费拉治个光谱有咩分别？啲人宁愿投费拉治啦，因为你已经做得咁废啦嘛。咁所以其实今次咧，即系费拉治你都讲得啱，其实咧系帮咗 BNO Visa， 因为叫做小马大帮忙啊。呢、這个例子其实咧，好多中国人都听过呢啲明白噶啦。即系你唔好同佢计较嗰啲咁嘅平时呢啲咁嘅对移民嘅态度，但系实际上咧，佢嗰种咧一下子一棍打晒之后咧，更加令到 BNO Visa 嘅人士更加令到人觉得佢同乌克兰咧系同一种啊。咁其实对于成个英国社会嚟讲咧，了解 BNO Visa 嘅身份咧系更加重要，同埋舆论咧都会突然间帮咗 BNO Visa 去讲说话。咁呢件事咧就真系叫做咧坏事变好事啊，陶生。 香港人咧就真系前世修到咯，系嘛？第一又可以在1997年之前的香港出世啦，系嘛？享受到咧英国的普通法同埋人权的自由啦，系嘛？1997年出现呢个变动之后，又可以享受到邓小平、江泽民啊嗰20年啊，嗰个 CEPA 自由行啊，大水漫灌啊，嗰个泡沫式的喂养啦，令到手头啊嗰啲楼咧系无端端系升咗6-7倍啦。 吓，唔使做啊，坐喺树啲有啲北水涌落嚟啦，系咪呢个第二幸运咧？啊，第三幸运就系即使后来发生一啲咧系令人非常之厌恶嘅变动，咁但系咧英国咧系仍然咧履行承诺，就 BNO 系嘛，咁咧。虽然有一些极少数啊留在香港，想香港人一出去咧就淤血咧系流尽而死嘅咧，就好望啊走去嗰个桥底鹅颈桥咧打小人咧，望你香港 BNO 咧喺英国全部死晒。咁但系咧第三幸运就系咧就三大党明确咧系保证 BNO 5+1系绝不改变，系咪？咁当然咧，我哋亦都要感谢。在個記者會那裡最尾臨門補一腳提問那位衛報的女記者，衛報雖然是左翼，但是呢她有時又不是交得完，她仍然對於人權那方面是非常之體重，還有倫敦電、這個電台、那位呢主持人揸住呢條追問，就逼到呢費拉治呢是最終是表達一個明確的態度。所以我經常都說英國絕大絕大絕大多數人是善良的，是好人的，因为呢他们世代来讲呢，他们有基督教啊、文艺复兴啊、理性啊、那个思维啊，是吧，等等呢，他们未受过呢类似远东那些文化大革命啊这些这样的毒素去污染啊。那你在那缸水那里呢，那缸污水那里大呢，然后你跳出那个缸呢，你很容易啊是觉得全世界啊那些人啊都好像啊以前那缸水那么污糟啊。是吧，这些就是你有冇睇到嗰啲喺嗰啲第三世界，即係貧窮國家，嗰啲貓啊同埋狗啊，通街都流浪貓狗咧，一啲啊生枝啊，一啲啊俾人挖咗一隻眼出嚟啊，一啲啊俾人剁咗一隻手啊，咁呢啲貓狗咧，由於佢世代喺呢啲落後野蠻嘅環境裏邊，遭受咧無窮嘅苦難，遭受咧嗰啲低端啊劣質野蠻人口嘅欺凌同埋殘殺，所以即使你有一日孭背囊去嗰度旅行，你見到嗰啲貓遠遠地啊，你伸隻手過去嚇埋佢咧，你喵喵叫佢，佢好驚人嘅，佢即刻走嘅，因為佢驚咗，佢以為你都係走嚟咧，係加害佢嘅，因為咧你嘅眼耳口鼻咧，你個樣啊係同佢啊一出世係俾人。啊，欺凌啊，嗰啲咁嘅賤人啊，係同一個物種啊，知唔知啊？係啲動物嘅本能嚟噶嘛，係咪啊？但係你嚟到英國嗰啲貓咧，你睇下夏天喺嗰啲花園嗰度曬太陽，啊三九唔識七咧，你走去摸只貓，只貓都會歡迎你嘅，弓起個背嘅，同埋咧用個頭去摸擦你，因為啲貓咧世代活喺一個文明嘅環境，係咪英國人？是1500+多年来对猫、对狗、对动物都是爱护和友善的。所以呢，在英国、在美国、在欧洲、在北欧，那些猫和狗，就算是连那些乌蝇和那些野鸽，都是对人呢是友善一点的。不会一见人就走的。这些就叫土壤的 DNA。 这个我可以做证，因为近月呢我都邻居呢都有一两只猫成日走过来我那里呢。打招呼同埋攞嘢食，咁啊离开就日日都嚟。咁原来咧喺个群组里面发现咧，原来英国嘅猫咧系习惯咧去穿门过户咧咁样去攞嘢食啊，或者去瞓晏觉嘅，完全对人冇防备之心， 冇提防啊嘛。 你亦都唔会见到喺条街路边有啲流浪猫冇嘢食啊，流浪狗污糟邋遢啊，冇呢啲事噶。嗱，咁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咧，从动物。或者动物的遭遇，或者人对动物的态度呢，你都看到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呢究竟文不文明啊，或者叫做呢对于动物有没有人性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有个字呢，其实今次的 BNO Visa 呢，我看到英国人呢 reasonable。这个字眼呢，我可以或者翻译叫合理啦。因为即是如果换了在一些叫非理性的国家或者民粹的国家呢，佢一下子咧反移民嘅时候，佢真系咧完全咧一足高打全人，佢唔会区分你咩乌克兰啦、BNO Visa， 甚至可以乘机咧将你哋咧打埋落去非法移民嗰类，将你哋驱逐啊或者抢掠你哋都唔出奇啊。咁但系咧，英国人始终即系个教育嘅背景啦、历史文化啦，即系科学理性嘅精神咧，依然喺度。就算你跨党派大家嗰、那个唔同嘅政治理念或者政治嘅利益啦。去到尾咧，你都要符合翻一个头先我讲嘅 reasonable 嘅态度。但系而家你放诸好似你话斋， 即系中国特区香港又好，或者其他呢啲第三世界国家又好，而家呢个字眼咧越嚟越少，越嚟越咧离背离啊！所以咧，即系今次我觉得香港 BNO Visa 人士可以放下心头大石之余，其实都要感谢咧，其实呢几年来咧大家嘅努力，因为咧嗰啲叫润物无声，大家喺个社区啊，或者喺唔同嘅义工群体啊工作啊。或者是投入了那个生活里面的时候呢，的而且确可能呢都对英国人对于 BNO Visa 人士呢有一个睇法，亦都知道呢我们不是来到攞福利啊，或者是在这 里 即是开关帝庙啊，观音大士庙啊，那些这样的难民咯，涂生。 或者神打啊这样。嗱，你香港 BNO 要融入英国主流社会，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就找一些人不需要多。写几封信去感谢，第一就是写封信去革新党感谢费拉治，系嘛？多谢佢咧，系对香港嘅了解，同埋对香港人嘅支持，系嘛？同埋你可以最尾话，你几时出嚟竞选？吓，我会咧系动员我啲朋友投你票，讲啫嘛，唔系本钱嚟嘅，系咪？第二写封信咧，系同样一个人写翻封信咧。俾誒呢個現時工黨政府啊新任嘅內政大臣啊，佢個名叫媽末，係咪？雖然係一個伊斯蘭嘅婦女嚇，嗰個形象咧望落去咧係有啲特殊，但係今次畢竟咧係佢宣布嘅，你唔好理佢心裏邊情唔情願，係嘛？係由費拉治去逼嘅話咧，你都要係咁以咧係寫翻封感謝信。 嗱， 咁嘅感謝信，如果你寫俾阿費拉治係三段嘅話咧，你寫俾阿媽末咧。就可以寫兩段，因為咧佢係當權，係咪？而且咧佢係人民選緊出嚟咧，佢係使緊你嘅公帑。費拉治就唔係，又係多謝佢。第三封信咧係寫俾邊個咧？感謝信，我認為咧係寫俾最後喺記者會嗰度提呢個問題嘅嗰個《衛報》嘅女記者，你應該揾翻佢個名，然後咧寫翻封信。啊！你話 Dear 乜乜，譬如佢個名叫做叫做 Maria Sherwood， 咁你識唔識寫呢個上款啊？你唔需要咁正式喎、哦、，Dear Miss Sherwood 唔需要咁個，你話 Dear Maria 係嘛？然後話 ，As a Hong Kong BNO happily residing in Britain， I am writing to you to thank you for raising the very useful and righteous question at the last minute， 係嘛 ？At that 呢個 press conference 係嘛？呢個咧by 呢個 held by 呢個 Nigel Farage 係嘛？係嘛 ？Like you and most of your readers 係嘛？你要講啲後邊差係啊，即係話好似你同埋咧《衛報》大部分啊係嘅讀者一樣係嘛？ 嗯，冇錯。 你話咧我啊最後。好似你同埋大部分《衛報》嘅記者一樣，我希望咧係 Britain 係永遠 remain 啊，永遠咧係成為一個 remain 一個咧 liberal country。It is my deepest wish that Britain would remain forever a liberal and tolerant country。系嘛？咁样咁就够噶啦，知唔知啊？你唔需要话阿 Nigel Farage 系衰人啊，人渣法西斯啊，系嘛？咁然後咧 ，I wish you 係嘛 ，every success in the future of your professional career， 係嘛，咁夠噶啦，呢啲叫人情味啊，知唔知啊？唔好咧，過咗秒咧，就唔理人哋，係咪？呢啲你要寫翻封感謝信，要有人性化，有人情味，哪怕係寥寥幾隻字，然後你再落你個名，然後咧你個 email， 知唔知啊？係嘛？呢啲咧你係一個人性嘅一個。即係個基本嘅修養啊嘛，係嘛？嚇，今次有驚無險，各方面大家英國各方面嘅努力係嘛？對於呢個香港人係嗰個同情同埋寬容係咪？嚇，而家呢下一步發生啲咩冇人知嘅，知唔知啊？係嘛？ 嗱，多得你陶生提醒啦，大家如果有時間就去寫信啦。但係有啲嘢 太多，三幾年佢收到三幾封就得㗎啦。 嗱，仲有啲嘢你唔做都得，但係有啲嘢咧你。就千祈唔好搞，就譬如话以往咧，我哋讲过史诺登事件嘅时候咧，公民党同埋民主党某啲议员出到嚟咧，又谴责美国政府啊，点样喂霸权啊，违反呢个咩自由啊？呢个时候咧，嗰啲 BNO Visa 嘅群体或者个人咧，就唔好跳出嚟咧， 就指呢个工党政府嘅违反承诺啊，又话呢个法拉治嘅右翼啊，又话佢哋嘅法西斯啊，又话对其他嘅嗰啲非法移民啊太过 cruel 啊残忍啊， 系啦， 其他嗰啲事咧唔关你事嘅， 冇错， 你大爱包容咧，唔该你依一刻咧都收一收声。因为有啲咧，你都知道香港人个别嘅人士或者群体咧，佢嗰种左翼同埋大爱包容程度咧，真系上到火星嘅。即系其他嗰啲非法移民啊、叙利亚咩阿富汗啊、坐在皮艇嗰啲咧，我话俾大家知，唔关你事啊。而且今时今日呢一刻，你自己舐咗呢个咁嘅豁免之后咧，你唔好突然间咧就超人上身，就同嗰啲人喺度发声啊，又话谴责呢个工党政府啊，又话法拉治系右翼法西斯啊。你咁样就濑嘢噶啦，因为史诺登事件嘅时候就系咁样，陶生系咪啊？ 我哋嗰阵时十几年前都讲过，点会咁古怪嘅呢班人，系咪？咁呢就系香港民主派嗰种幼稚同不成熟咯。佢以为抢占道德高地啊嘛。我哋各打五十大板嘅，我哋唔系亲美嘅。啊、美国佬而家出咗个史诺登咧，系出嚟投奔自由。史诺登话：啊這个咧中央情报局啊，系窃取咧个人嘅私隐同埋机密，我哋支持佢。你做俾你个阿爷睇啊！你以为你有反美嘅一面啊？系咪？而家咪个个钉晒你入赤柱，佢会多谢你啊？喺嗰阵时整场 show 走去美国领事馆门口啊去抗议咩？啊呢啲咪傻噶咯？而家咪就到工联会日日去抗议咯。嗰啲先系自己人，唔系你，明唔明？系咪？人渣法西斯啊，极右嗰啲你唔识嘢咧，你就收口啊！因为咧西方嘅政治，英国、美国再加欧洲、乌克兰。俄罗斯再加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你冇读过30年啊？吓、那、嗰个通识、国际关系、西方历史、哲学同宗教系冇资格出声，系咪？嗱，你而家咁嘅以色列吓、啊，又好多左交嚟跟住人闹佢又闹，内坦雅胡啊、刽子手啊、屠夫啊咁样系嘛？因为你睇到个联合国啊，内坦雅胡一出声，系有70几个国家嘅代表走咗出去啊嘛，吓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啊嘛。啊！咁你以为啊，佢哋一定啱噶嘛？啊！你睇英国、法国、德国之外，仲有好多嗰啲咩伊朗都走噶，俄罗斯都走噶，中国都走噶，系咪啊？呢、這个世界喂，咁系咪即系话内坦雅胡啊错咧？系嘛？你哋有孟子啊，有一句说话叫虽千万人吾往也啊嘛，系咪啊？内坦雅胡讲咗句啊嘛，我早两个月啊走去同阿 Donald Trump 一齐炸伊朗嘅核设施嘅时候，你德国嗰阵时就话。我哋以色列同你做咗一件啊，好难，我哋好难出手，但系好事嚟噶噃。你哋喺度感谢紧我噶噃。而家中东就系靠我以色列睇住啫噃。我铲咗黎巴嫩嗰个真主党，铲埋呢个咧也门啊，啊呢个所谓胡迪嘅青年恐怖组织，系嘛？跟住我喺度加沙嗰处啊，系先苗者战。嗱，你明知道系你去挑起呢个战争。我一定咧系唔会咧系手软，咁你嘈乜嘢啫？扮咩嘢啊？ 咁而家咧，似乎以色列咧军炸都炸够啦，杀又杀够啦。而家川普咧就提出和平方案嘅21点嘅建议，内坦雅胡同埋咧哈马斯都话表示考虑，就系咧要哈马斯恐怖组织咧要释放晒现存嘅所有嘅人质，嚟到换取咧以色列嗰度咧又放人，然后加沙咧嗰啲人民就唔需要撤出啦，就咧重建成立一个咧系新加沙嘅和平委员会，由 Donald Trump 咧系亲自主持，并且邀请咧系英国前。首相贝利亚咧系会担任一个角色，咁跟住咧就要最紧要系停火啦，以色列咧就唔好再有任何嘅进攻啦，啊咁咧约旦河西岸咧亦都唔会俾佢扩张啦，系嘛，咁啊喺个和平嘅基础之上，咪慢慢啊将加沙呢一个地带啊发展为旅游啊、经济啊，吓咁先可以化解啦。如果呢个和平方案可以接受。咁啊 ，Donald Trump 咧就无疑就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嘅得奖人啦。咁你话好唔好笑咧？系嘛，鸡蛋与墙壁之间，你永远站在鸡蛋嗰边，我咪系鸡蛋咯。点解我以色列系鸡蛋啊？你哋世界上边个民族经历过纳粹德国由1939年至1945年对整个犹太人嗰种有系统嘅种族灭绝啦？边个民族经历过在奥斯维辛的那个集中营，大把细路仔3岁5岁，系咪喊住叫阿妈 系嘛？跟住监生咧，系塞入去边啊？个焚化炉啊，唔系毒气室啊，毒气室嗰度拉出嚟啊，好多系未死晒噶，仲有呼吸，仲喺度呻吟紧噶，系咁塞入个焚化炉啊，焚化炉里边仲有呼叫声噶，系嘛？咁如果闩咗个铁门，然后化烧为灰烬啊，有几多嘅人经历过啊？嗰、那个集中营里边啊，系嘛？每一个犹太人只系获得分发一个号码，系然后喺冰天雪地鞋都冇得着啊，就然后日日做苦工啊。佢哋嘅阿妈啊，同埋啲老婆仔女啊，系嘛？一分咗流之后咧，排队咧就全部入晒毒气室啦，从此音讯全无啊！好多嘅犹太人啊，系物理学家、诗人、音乐家、画家，就喺个集几十喺十几个集中营里边啊，系化为灰烬啊！在个集中营里面啊，夜晚瞓觉啊，佢睇到同伴喺度发恶梦啊，大声嗌嘅时候啊，隔篱个难友都唔敢叫醒佢，因为叫醒佢醒咗咧，个现实里面啊，嗰个魔鬼个恶梦啊，系仲比佢发任何恶梦嘅梦境里面啊，系恶劣十倍，宁愿佢喺个恶梦里面啊，唔好醒啊。喂，有冇睇过呢啲书啫？系嘛？呢、這个叫 Holocaust 啊。Holocaust 是以色列犹太人专用的机符，是不是？你说鸡蛋鱼肠，喂，他经历过这些这么重大的灭绝，而且到今时今日，伊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到今时今日都还说不容许以色列在这个地图那里存在，那我是不是要反击啊？是不是啊？要不要啊？是不是因为 你要杀我全族先嘛？啊，同埋咧，你炸死咗1400个啲音乐会啊，嗰啲人质，嗰啲无辜嘅人啊嘛，扣住250个啊啲人质啊嘛，系嘛？俾你残杀嘅今次里边有几多细路仔啊？系嘛？既然你挑起战争，咁我梗系还击啦，有咩得讲啫？ 我觉得咧咁 咩嘢啫？系嘛？ 即系全世界都有权咧，我觉得谴责口讲以谴责以色列都 OK， 你。 香港人尤其冇资格， 道德高地你可以企，但系中国人或者香港人最冇资格，因为你哋经历咗呢个所谓八年抗战，成日讲南京大屠杀死咗300,000人，咁点解你唔大爱包容日本皇军同埋佢哋嘅子民，天皇嘅子民？点解你唔反对美国投下两回原子弹？点解你唔反对李梅将军用燃烧弹将东京烧到一片灰烬，死咗几十万人？点解你唔谴责？如果你冇谴责到呢啲事件嘅时候咧，咁唔该你唔好谴责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所造成嘅破坏同埋嗰个死伤嘅人数咧，远远低于原子弹同李梅将军燃烧弹烧东京，就咁简单讲完啦，已经。 所以咧咁多年，我睇到香港人有啲无知嘅，咩人哋闹以色列，你又加埋把口闹犹太人，系嘛？四个字嘅不知所谓，系嘛？而家呢啲人当然咧，有啲声散各方，有啲人唔敢出声，系嘛？但系你睇下呢20年来，香港有好多嗰啲咁嘅学者啊、专业人士啊、评论员啊，个个攞住个大学学位啊，甚至有啲中学毕业啊，根本唔知道乜嘢叫人情世故，亦都冇常识，系咪？你话加沙嗰度嗰啲咧系有资格闹以色列嘅，因为佢系身受其害，系咪？呢、這个都算啦，系嘛？但系咧，你其他嗰啲旁观者一浸浸啊，你今次咧系啊，70几个退席，咁又点啊？你承认巴勒斯坦啊嘛？佢感激你咩？跟住咪要你赔偿20,000亿咯，系咪20亿美金啊？你 Keir Starmer 唔好走啊，侧侧膊两头望个磅唔磅水啊，系嘛？大爱包容啊嘛。你要忏悔啊嘛，你俾得20,000亿佢啊，跟住非洲啲国家又开多张20,000亿啊，要你赔翻，系以前300年前啊，系转运奴隶啊嗰笔数啊，又俾唔俾啊？啊俾入，跟住中国啊就会又叫你又赔翻3,000亿啊，鸦片战争啊，系咪啊？咁你俾唔俾啊？边度俾得咁多啊？啱唔啱啊？所以咧就系正如最近有一个嗰啲，即系香港嗰啲喺。西方嘅喺英國嗰啲團體啊，係咪就係鬧一個女士，一個係咪姓咩噶？係咪嗰啲心黃嘅嗰啲女領袖？啊，就喺個 Twitter 嗰度話：你英國係欠咗香港嘅嚇。第一 UK 咧就 colonize Hong Kong， 係咪？第二啊，就係你戴卓爾夫人嗰陣時咧， 就冇保障到呢個香港嘅利益，呢個係真嘅，係嘛？第三啊，當呢個中國咧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嘅時候，你束手無策，咁結果咪俾啲英國網民鬧，因為咧佢第一句太串，話你 Britain 咧係 colonize Hong Kong， 結果好多英國人話我 colonize 你，我殖民你，我殖民化你，乜對你唔住咩？唔係我哋嗰度普通法呢度經營啊，係嘛？你香港人邊有今日啊？係咁身光頸靚，係嘛？呢個咧赤鱲角國際機場玫瑰園係邊個起嘅？啊、我有没有捉晒你的储备啊，是吧，这个华富村啊、苏屋村啊、李郑屋村的公屋是谁起的，普通法啊、三权分立啊是谁引入的，是吧，大市场小政府啊，是吧，等到中国华人啊五零年之后来到啊，是发挥晒所有的勤劳的长处啊，是吧，个个发达这么多人啊，那你说是谁啊，是吧，喂，什么叫 colonize Hong Kong 啊，嗱，嗰條靚妹咧就講到好串咧，就好似咧，哇！佢將個 colonize 個意思好似強姦，好似 rape 咁樣，係嘛？好心理啦，係嘛？你學好下啲英文啦，你就算係不滿咧，嚇你嗰個詞彙咧，你串咗少少，係嘛？你話 Hong Kong has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have been chosen to be a part of the British Empire。你就應該咁樣講，就唔好用 colonize 呢個字 ，OK？ 因為太硬耳，所以即刻俾澳洲一個咧人權嘅人士去鬧佢。你唔好用左膠嗰種論述，係咪咩 colonization 啊 ？decolonization 冇呢啲咁嘅嘢，係咪？佔領就係佔領 ，occupation 嚇、啊、呢、這個咧係客觀嘅陳述，係嘛？呢、這個 colonization 咧，你喺呢個 context 裏邊咧係惡意嘅 ，OK？系咪喺呢个时候咧？你仲喺度咧，手指指咧，喺度怼翻自己人？呢啲系最无聊。不过呢啲系某啲中国人嘅 DNA 嚟噶啦，系嘛？所以啊，今次咧就 BNO 就五加一咧就冇事啦。咁但系咧，英国咧嗰、那个难民危机咧都仲未完结嘅，系嘛？因为点解咧？而家根据统计啊，吓进入嚟英国难民嘅咧，啊最多嘅最高嘅咧就阿富汗。啊、跟住咧就系叙利亚，另外咧系仲有伊朗，系咪啊？阿富汗咧就系、是、因为点解咧？啊，呢、這个塔利班啦，系嘛？同埋更早嘅时候啊，系美国列根嗰时候去资助圣战组织啦，系嘛？阿盖达啦，嗱呢啲咧就系原因系造成嘅啦，系嘛？咁至于呢个叙利亚又好不幸啦，系2010年啊，系英美两国咧系策动阿拉伯之春啊，咁咧就造就到咧叙利亚嘅年轻人咧系反抗阿萨德，于是阿萨德咧残酷镇压，期间咧就冒起咗伊斯兰国。嗱呢啲责任咧就确实咧喺英国同埋美国嗰阵时嗰度嘅，仲有其他啲苏丹啊、索马里啊，就各有各嘅问题啦。一啲系伊斯兰教嗰度嘅扩张啦，一啲就系嗰度嘅当家作主啊，嗰啲咁嘅土著政府贪污无道啦，吓、啊、就系属于唔同层次嘅问题。之但系而家呢个世界咧叫长贫难顾啊，就喺而家英国咧系真系冇晒钱，欧盟咧亦都捉襟见肘，德国咧而家个经济增长咧亦都系大受中国嗰个电动汽车啊大举冲击市场咧系大受影响。喂，而家呢个时候对唔住，系个个勒紧裤头，自己都冇得食，点会啊系有咁个空间咧？系 我觉得好简单嘅，陶生，我哋都讲过，如果你哋咁大爱包容啲非法移民或者嗰啲难民，唔该开放你屋企招待。同埋提供食宿咁就得㗎啦。你唔好淨係喺个网络啊，喺个公开场合啊，喺大声疾呼啊，举牌啊，跟住返到去呢自己呢完全呢就唔付出任何嘅成本同代价，就要纳税人或者其他嘅国家嘅政府呢去负担呢班咁嘅难民就最实际。因为呢我成日都话道德高地好易企，因冇成本之下唔使付出呢，个个都可以打着呢个大爱包容嘅旗号。当你要打开屋企，你俾间房佢，用你嘅暖气，用你个厨房甚至用你个厕所嘅时候呢，咁你会唔会啊欢迎或者係大爱呢啲咁嘅非法移民呢？咁呢啲呢就最实际啦，陶生。 就2010年之后啊，就到2015年而呢个呢非法移民达高峰啊，超过180万嘅人啊喺嗰五年非法进入欧洲，係咪跟住呢近嗰10年呢仲多啊。